放下了疲惫的身体，找回最初的自己，慢慢地去享受生活的美好。 九六九五周年，一直陪伴你身边， 你身边。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找到 happy ending。

望走步，往我一生与你一起做你一步，你的生命另一半。 哎，在想什么呀？想着你女朋友呢？你没有女朋友？有人信啦，冇理由吧。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或者有你唔知啫。爱意我哪来对你在乎？怎么竟不知道？你来后半生保护，红茶馆情深你苦苦，终于爱你再够，且说一声要我一生做你一顾，你的心 慧贤的红茶馆，继续锁定收听的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好多年前的我们，希望自己快点长大，长大了却发现遗失了童年。如果可以回到过去，请把我留在童年里，留在青春里，留在最好的时光里。如果真的可以穿梭时光回到从前，你希望回到何时？欢迎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如果可以，你希望回到什么时候？为什么？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微信公众号，积极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还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提供的五周年系列活动主播带你看中网中国网球公开赛欢笑门票。听到周杰伦回到过去。 一阵黄昏悄悄的灯，时间在旁山，寂寞下手高无分寸，不懂得轻重之分，沉默支撑要过陌生，静静看着凌晨黄昏，你的身影失去平衡吗？下沉，黑暗已在空中翻旋，而我呢，我看不见，也许爱在梦的另一端，无法穿过在真实的空间，想回到过去。 时针让故事继续，至少不再让你离